笑得多甜蜜，是你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， 曲邓丽君演唱的《甜蜜蜜》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乐听经典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 FM 九八六主持人贾悦，您现在收听的是乐听经典，一个在每天傍晚6点到7点、晚间的10点到11点为您送上经典音乐的一档节目。让我们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会深沉安静的多，它是由张信哲演唱的一首《白月光》。白月光呢可以说是华语歌坛的一个经典之作了，这是一首曲风有些哀婉的情歌，它不仅呢把张信哲的歌唱事业又推向了巅峰，也奠定了张信哲独特的这种情歌风格。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细腻而深情的《白月光》。 友，您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《白月光》。这首歌呢，是曾经创作过日剧《大和拜金女》主题曲《Everything》的松本俊明以月光为灵感而谱写的。这首歌呢，是走的民谣曲风，再搭配着电影配乐式的这种弦乐的编曲，让人听起来很特别，让这首歌充满了国际的背景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彭佳慧演唱的一首让人听起来非常无奈非常感伤的歌曲，叫做《相见恨晚》。1998年推出之后呢，分别收录在彭佳慧《敲敲我的头》和高胜美的《刻骨铭心》这张专辑当中。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彭佳慧获得了新加坡最受欢迎女歌手奖，也可以说是彭佳慧歌唱生涯当中的一首非常有名的情歌了。 来生相见，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我不奢求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陷在爱的深渊。你说是我们相见。前世来生相欠，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我不奢求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陷在爱的深渊。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。

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九八六，乐听经典， 乐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，晚间的10点到11点，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呢，贾悦都会用一些经典的国语好歌来陪伴大家。接下来呢，就马上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的节目。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由古典诗词改编成的一首歌，而且呢是一首翻唱歌曲，非常成功的翻唱歌曲。它是由王菲演唱的《但愿人长久》，非常耐听。

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黄莺莺带来的一首《葬心》，因为配合着电影《阮玲玉》啊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也是那么的悲悲切切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用另一首歌来转换一下大家的心情，我们会听到梁咏琪在《顺时针新歌加精选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欢快的《口香糖》。口香糖呢，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种食品，它能够清新我们的口气，而且口味丰富。在这首歌当中啊，就把一些不合适的爱情、不合适的爱人比作是口香糖，不合适就可以吐掉重来，仿佛在这首歌当中呢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点倔强、很有个性的一个小女生。一起来听。 救护车哇哇的赶到，我当街晕倒，好把你吓一跳。摇摇悄悄，橘子味道，爱情像口香糖该吐掉。你喜欢东高西高高，我把你修掉，你没什么大不了。忘记你比爱你还。救护车哇哇的赶到，我当街晕倒，好把你吓一跳。摇摇悄悄，橘子味道，爱情像口香糖该吐掉。你喜欢东高西高高，我把你修掉，你没什么大不了。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，既然爱没有甜蜜，我不想。我爱你，我想你，认真健康你消失，我绝对不想着你下去，为了爱可怜兮兮没哭泣。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，既然爱没有甜蜜，我不想再吵来吵去，再骗来骗去，算我 刚刚的一首非常欢快的口香糖来自歌手梁咏琪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也是梁咏琪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短发》。在这首歌当中啊，一改之前那个女孩的那种率真干脆，而我们听到的这首《短发》当中的女孩呢，就非常的隐忍，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委屈。当然我们在感情当中的提倡的还是应该是前者那样的态度。马上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《短发》。 在他上有他的房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地待在家，静静地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肩膀，借你的不被爱的分叉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借你的伤透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你的情话，你的谎话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是那英的一首《雾里看花》。这首歌呢，是阎肃先生专门为1993年央视的315晚会而创作的一首歌，所以呢，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主题非常的鲜明，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把那些假的、差的商品啊看清楚。于是呢，就非常朦胧的给他用了一个词儿，叫做“雾里看花”。现在呢，大家的购物渠道非常的多，比如说很多人都喜欢在网络上购物，不管是怎样呢，都还是需要大家能够擦亮眼睛，有着一双慧眼去识别。 看花水中望月， 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贾悦。马上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。最后一首，我们来听一首让人听起来非常舒服的歌，它是由蔡琴演唱的一首《读你》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把爱人比作是一本特别耐读的书，而且经过蔡琴用这种非常低沉的声音演绎出来呢，让人觉得这份感情是很厚重的。在节目最后，就把这首歌送给您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城市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 醉人的诗篇， 23:00 FM 986再度零。